以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常任委员会部长姜永哲为团长的总联工作者代表团17号瞻仰锦绣山太阳宫，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表示了敬意。